在红线上停了车子，他完美光夜射，他是个放浪不羁摇滚浪子，全城的都在抖，各种围着牵扯，把最新鲜出现给各位福尔摩斯。青春我吗？或者都是所有的报纸、电视、杂志都全松动。